攻读达尼尔先知书第八章。贝尔沙撒王在位第三年，在以前显现给我的异象之后，又有异象显现给我达尼尔。我观看着异象，我观看时恍惚见我在厄兰省的苏撒进城，在神事中我恍惚见我在乌来河畔。我举目仰视，看见有一只公绵羊站在河畔，它有两只脚，这两只脚都很高，但一只脚却高于另一只脚，且那较高的是较晚长出来的。我见那只公绵羊向西、向北、向南抵撞，走兽中没有能抵御它、能摆脱它势力的，它任意行事，自高自大。我定睛注视之时，看见有一只公山羊由西而来，跑遍天下，而脚不着地。这只公山羊在两眼之间有一只显著的角。它来到我所见立在河畔而有两只角的公绵羊那里，就愤怒地猛力向它冲去。我见它走进公绵羊前，愤怒地抵撞它，将它的双脚撞断。那公绵羊就再无力抵抗，公山羊把它击倒在地，用脚践踏，竟没有谁能救公绵羊摆脱它的势力。后来这只公山羊长得极其强大，正当它极强大的时候，它那只高大的脚被折断了，代替这脚而生出来的是四只卓绝的脚，向着天下四方。其中之一又生出一小脚来，长得极其高大，向南向东，亦向着光华之地。这脚逐渐增高，直达天上的万象，且把一些天象和星宿打落在地，加以蹂躏。它又自高自大，直达天象之君，取消了他的日常祭，破坏了他的圣所，且加以劫掠。又在现日常祭处安放了罪业，将真理抛弃于地。他如此做了，也成功了。我听见一位圣者在说话，另一位圣者问那说话的说：关于废除日常祭招致毁灭的罪业，圣所和天君遭蹂躏的异象要延长到何时呢？那说话的回答他说：要延长2300昼夜，以后圣所再要恢复原状。我达尼尔见了这异象之后，便渴望明了其中的意义，看见有一个外貌像人的立在我面前。同时我听见在乌来河中间有人的声音呼喊说：加比俄尔，给这人解说这异象吧。他便向我站立的地方走来，我见他来近，就害怕起来，伏伏在地。他对我说：人子，你要明白，这异象是关于末世时期的。他与我说话时，我就昏迷过去了，脸伏于地上。他抚摸了我，使我起来，站在原处。他说：看，我要把在圣怒末期将要发生的事告诉你，因为这事是关于末期的。你所见具有两脚的公绵羊是马代和波斯君王，多毛的公山羊是亚望君王。他两眼之间高大的脚是第一位君王，代替被折断的脚而另生出的四只脚，是指由他的民族中崛起的四个王国，但没有前一个那样强盛。在他们王国的末期，恶贯满盈之时，要兴起一位面貌凶恶、诡计多端的君王。他比势力强大，但那力量不是出于自己，他却有惊人的破坏力，他所行的无不成功， 要摧毁强有力者和圣民，凭自己的机智必攻击圣民，靠自己的权术获得成功。他心中妄自尊大，趁人不备而毁灭许多人民，且起而攻击万军之军，但终于未经人手而自取崩溃。关羽所说的昼夜树木的意象是真实的，但你对这意象要保守秘密，因为是关于遥远日期的事而说的。我达尼尔疲惫患病数日，然后才起来处理君王的政务。我对这意象仍惊奇不已，因我不能明白其中的意义。